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被撞事件生闷气，赔偿无着多着急，捕头加班来蹲守，大爷有心搞奇袭。各位看官，要说起这个碰瓷儿的事儿啊，咱们也是讲过不老少了。这里边呢涉及到的各种阴谋阳谋方式方法，你我各位想必啊现如今都有了一定的警觉性了。可是呢，社会在发展，故事也在更新，到了新的一年，这般种种事故虽然还是在继续的发生着，然而呢确实啊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李德拉， 哎，你干啥呀？ 看你那个腿脚现在好多了哈。 那是蹦擦擦蹦擦擦， 是我见你哎前两月啊走道还踮脚呢，现在你都能小跑了，呵呵，你还能垫步，哎，你来大跳大跳 大跳，还稍微有一点还行，有点难度，但是我会努力的。 哎，是是是，恢复的不错，恢复的不错。 是啊， 哎，你说说，让那小刺儿啊给撞的， 哎， 倒霉不倒他身上了呢。 真的，哎呦， 话又说回来了 啊， 这个身体上受点伤啊，还在其次。 嗯， 这当时那个咱的街坊邻居说话 啊，说啥哩呀？ 你没传你耳朵，没传你耳朵就当我没说 啊，我 没传你耳朵就当我没说。 哎，没事，您说说。 说你是那什么？ 说我是啥呀？ 你那个，不，你不是让小四撞了吗？ 对呀，就是对呀。 他们说你是那什么？ 说我是什么？我被撞了，还说我啥呀？我 那个叫什么？就是哎 啥呀？哎呀，你快点说呀，我真急死了。 碰 啥呀？碰车？ 不是，什么什么词儿？ 碰的意思，什么词儿？他说我啥词儿了？ 不是，你刚才我怎么说的呀？ 说碰车。 不，后来我又说什么词儿？ 要说个啥词儿？ 对，你们俩字连一块儿呢？ 碰词儿。 哎，对。 啥意思呀？哎， 你的妈！ 好，那个，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个 我 安定的李大夫正找你呢，快回去吧。 我懂啊，就有的时候啊，这个词儿啊，单说呀，就一下子就想不起来，这岁数大了。 对 对呀，碰啥之为老是碰词儿。 哎，可算明白了。 哎呦喂， 阿尔茨海默的前兆了，就有点哎呀， 这太。这都什么人？我找他呀！怎么说话呢？ 哎，后来不是，后来不逮着撞你那混混了吗？那小四儿了吗？他自个儿一承认了，这不大伙流言不攻自破。 啊，就是就是听者自听。 对对， 这个、还有个啥者？ 你朱自清。 哦，朱自清者自清。 对对对。 我懂了。 对对对，那、 然后呢？ 然后你看你现在， 我 脚倒是好了。 脑子坏了？ 脑子没坏 啊！ 我就以为你会说我脑子坏了。 没有啊。 哦，那就行。你认为我脑子没坏，我脑子就是没坏。 这就是没坏。嗯。 哎呀，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事儿还没完呢。就是这个风波倒是告一段落了。 这不挺好吗？ 嗯，那个风波告一段落 了。你要说什么呀？ 那个钱没有。告一段落呀，我那医疗费啊，当时倒是判了我啊，不是判了小四儿赔我医药费， 这不挺好吗？ 那小四儿满口答应了，可是你瞅瞅我啊，我现在都能够蹦嗒嗒蹦嗒嗒了，那个小四儿他眼儿都没看见，还有什么医疗费呢？你说说这种判下来有啥意义？ 等一会儿， 让你心脏病犯了， 不是， 好要死， 怎么着 啊？ 没给钱？ 对呀，没给钱，你看有啥意思？ 这小伙子，这不对呀、 这谁都知道他不对呀。 你腿脚不利索，你甭管，我找他去，我找他去，我给你讨回公道来，好不好？我这人就是这样，我这人路见不平就，路见然后路见不平那个不是怎么说来着？ 那路见大道拔， 不是 怎么说的来着？ 那个路不平，拔刀就拔刀，不是、那个怎么说呀？ 就管他怎么说呢，你就别说了、我知道你这个人一向很热心，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去嚷嚷一下， 讨回公道了。 可是还是算了。哎呀，你想，连官府都没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呀？您那么大把岁数了、还是跟家歇着比较好。你说万一您这中间出点什么事儿，出点啥差错，你 说 算谁的呀？ 我出什么事儿？ 你比如说你一生气一着急， 我这体格能出什么事儿 啊？ 我告诉你，别小瞧人。我告诉你，现在。就我年轻的时候，咱不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就现在的小四儿，你让他来，我砍我一嘎吱窝，我嘎吱， 我 的脑壳给夹碎了。 哎呦，那是要吃官司的。哎呦，您都这么大把岁 数，我飞去，我飞去，你甭叫我， 别， 行不得，行不得， 别， 我补充两句啊，这不是， 邢捕头，你终于来了， 张大爷李大妈吗？ 啊，对对对，哎，邢捕头，有个事儿，来求求你啊， 别说求啊，这都是我应该应分的 事儿。应该你去办啊！ 哎， 这个张大爷啊，他冲动， 怎么着你了他？张大爷，你这可没有啊！你这都多大年岁？就是另外，就李大妈这个长相的，你不真不、 可是他就是冲动，冲动是魔鬼，你得好好劝劝他，这样不合适。 都这么大岁数了，两个老人家，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不是我们俩之间没怎么 啊？ 哎，表这不有一小事儿？ 他倒想有什么？ 谁想谁想。我说小四儿， 躲躲吧，你们说清楚啊。 小四欠李大妈医药费，我说我替他要有钱。 哦，那倒是，您倒是好心。 那可不， 李大妈、张大爷这是好心，但是说这事儿呢，他应该是官府管，怎么个来龙去脉啊，李大妈？ 啊，就那么点事儿呗，你不是知道吗？ 嗯， 就是那医药费的事儿。 啊。就是医药费他没给您的是吧？ 对呀、你就是没给我。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过这事儿吗？我还跟你讲过呢。你说你去想办法呀，你都把这事儿忘了呀？ 没有，嗨，我这回来他不就是为了给您呐追讨这个医药费了 啊？我想着估计也是 啊。您放心吧。那么张大爷，你看官府要插手这个事情了，您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也不用您都这么大岁数再找那小字儿去，年轻轻的哪怕翻两句口角也不值当，是吧？ 我没有想 这亲手抓他的这意思。但是我想呢，为政府帮某忙，是不是身为好市民应该积极帮官府办案吗？对吧，你今天是不是来抓小四的？ 我不是抓人家，就是帮你他妈追这个欠款。 逮着不是堵着他，是不是？起码得跟他要钱吧。 啊，是 我陪你一块儿行不行？我跟你一块儿蹲点好不好？ 不 对不，咱必须的，这是我的义务，我应尽的责任，你也不用感谢我，因为我是一名好市民。 得，您就跟我一块蹲点去，您看行吗？要不然咱们再聊啊，再聊时间就过了，啊，咱们这个我估计可能这时候他应该是能碰上他，但是您可千万得注意自身安全，你知道吧，大爷？我让，张大玉。啊，行了，那你跟我走吧，那大妈您回家听信儿去吧。 哎，那您辛苦了。 那不辛苦，这我们应该干的，稍后见吧，啊。从不慎受伤到深陷误会，从得证清白到如今的蹲点守人，这一系列的事件虽说还是挺曲折的，但是结果是好的。当然了，最后的结果啊，还得看接下来的蹲点行动到底进行的怎么样。大爷，你看啊，以我这些年的经验，咱们呢得找一个有利地形，咱先埋伏起来，不能让咱瞧着咱们呢，那要不然白蹲了，你知道？ 行。 大晚上我们出来，呵呵，这个您 我干嘛晚上啊？白天进屋，小四儿，那劈了不是？那摁那不完了吗？那官府都不判了，他有错， 不是， 他不对， 对， 他有罪 啊，他 不 好，他得检讨， 对， 他是这样啊，就这个小四儿啊，这个混混嘛，他就是，你说作为我们这个官府人啊，没什么办法。另外来说，你没有这个权利，大白天的上人家就给开个房门，怎么着，打人家又判人家，不行。另外来说，原来啊，在官府的时候呢，你说他那个认座的态度，那不是公开这个审理的吗？咱们这街里街坊都去看去，挺好。那以为就没事了吗？你没想到，你这小子出来之后玩失踪了。这不嘛，我这是根据多方的打听，好家伙，我才知道。这个小四儿啊，最近这活动时间呢，据说他叫早出晚归。那么白天呢，他外边到处晃荡去，晚上没人了，悄悄的回家里来，他要睡那么一觉，你明白吧？所以咱晚上来，白天他不在家。 你这人，你说这拿着也没什么辙哈、 啊。是啊， 宰了算了，不行、 啊。哎，那不成啊。 那没关系，你呀、啊，你们这个捕头啊，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那是 对对 那是。 哎，反正你们也不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哎，这个我也理解，拿他们这也没什么辙，这你三两天又放出来了， 对 啊、是不是？ 怎么办？ 我知道。 有时候都没钱了，没地儿，没饭辙了，还专门上大牢吃两天牢饭去。 啷个啷一个啷个啷，啷个啷一个啷个啷个啷个一个啷个啷个啷。 你别着急。 小四 哎，你不是你等他到跟前你再喊 呢，我的那个妈呀，我走吧我。 哎，跑了、哎、 你别跑， 跑了、 哎、 追 站住，我是本县的刑捕头，你站住。 哎呦我，你小四这个小兔崽，你别跑，你疼死我了，你别跑，疼死我了。 大爷您怎么了？大爷我扶您起来。大爷、 哎、 大爷， 那你我甭叫了，我年轻时候还都让他跑了。 大爷、哎、您怎么了？这是 没事，送我就追前面那小四儿。 您追他干嘛？ 欠着这张大妈钱，欠着那李大妈钱、 哎、大爷 欠李大妈钱。 大爷，行了，大爷，您瞧瞧您，您这多不，您今年得够九十七了吧？ 谁九十七啊？刚六十多。 哦，刚六十多就老成这样。 哎，这怎么说话？ 我先给您送回家去得了啊。大爷，走吧。您家住哪儿啊？ 我家就住 黄土高坡。 谁？就住前面不远那胡同，一拐就是。 我先送您回家吧，哎， 一拐就是。 一拐就是啊，大爷， 可不嘛， 走，我送您回家， 哟，哟，这是干啥呢？你们这是，啊？ 就这是 我 哎，这是您老伴儿吧，张大爷？ 谁老婆？你干嘛干嘛呢？ 谁跟他有关系？哎呦，这张大爷，张大爷，你这又是咋的啦？ 没事，啥事儿都没有。 哦，这 碰着一小伙子，我喝两口，喝的有点多，我这脚底有点拌蒜，实际啥？你看， 哎， 你走道， 慢点，大爷， 慢点，这岁数大，咱岁数大了，还真得小心点啊，别太逞能。 行了，大爷，走吧，赶紧吧，前面到家了吧？ 就这儿。 那我不送您了啊。 好嘞。 您就这儿待着吧啊。 嗯。 您直接回家啊。 嗯嗯嗯。 别再出去玩去了啊。 知道。 这么大岁数别踢球啊。赶紧睡觉吧啊。 知道。 哎。 哎呀，虽说咱们这个临安群众积极热心为官府提供帮助，这个初衷啊是完全没错的，但是呢，那怎么着也得先把自己个儿照顾好，对不对？要不然你不仅自己受了伤了，还有可能呢，你给那官府带来困扰。 我那是个李大妈呀。 哟， 李大妈。 张大爷。您这是干啥去啊？ 没有，我就是那个什么，前两天，我喝多了，一块儿送那小伙子，你记得吗？ 记得呀。 小伙子人不错，挺好的。我就我喝多了，还说是朋友，就小饭馆喝多了，那个不是那啥。我跟你实话说， 哎，你这说话咋吞吞吐吐？咱虽然上了岁数， 不是喝多了，每天呀，追小四儿的。 啊， 就欠你医药费呢。 那您那么大岁数，你去追一小伙子，你这不是自找吗？ 这不脚给摔了吗？ 哎，你看我这都好利索了。 是我这又不行了，你看看。 呵，咱这是接龙吧？ 对呀，点脚接龙吧，咱这是。那个，我那结果摔倒了吧？幸亏有一小伙子给我送回来了。我这小伙子真不错。哎呀，没，你就跟他说个谢谢什么的，就哎呀，这玩意儿。 哎，人家帮你也不求你，给人说谢谢。 那倒是，就我还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那小伙子 啊？你， 就那天晚上是我回来那个。 哎，李大妈。 哎。 李大妈，这是遛弯呢，有张大爷在这儿呢。 哎，我没，他已经遛不动了，我现在倒是遛得动。 您这腿脚没事了？ 好了，好了。 我看这张大爷这腿还不太成的呢，哈。 啊，这我看他还严重了呢。 那什么，我今天没什么别的事儿，这不是吗？给您送这个医药费来了。 嚯，哎，这说弄到就弄到啊！哎呦，还是你们这官府里的人有办法。 嗨， 有事情找民警。 对，有这个发了愁找捕头是吧？ 哎，是发了愁。哎呀，你这语文水平还有一点高，至少还压着韵呢。 对，这不是嗨，最近老听那个相声吗？那个，这不是吗？那天也得亏我张大爷跟我一块儿去蹲点去了。然后呢，我们这就是过去就追那小四儿啊，我这就给追上了。张大爷，你这脚怎么了？这脚？ 哎，这不是摔着呢，就追小四儿的时候， 啊， 你追着没有啊？ 啊，追上是不是？不追上能那就是这个叫没事。嗨，那个，你要不是您这是真是一位好市民，你都那么大岁数了， 是吧？ 这个李大妈，李大妈这不是也是啊，也这回不用着急了，也不用特别感谢我们，这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分内之事，是吧？ 哎呦，你看， 另外多 你看看人这捕头人这觉悟， 啊， 哎，我觉得张大爷这么大岁，哎，捕头你也得跟张大爷好好学习。 可是的， 对呀， 啊， 这 多么热 心，这个老岁老， 啊， 这个心 发挥余热还不值吗？啊， 可不是， 你拍十我拍十嘛。 哎，对了，张大爷，你受伤那事儿，有没有报官呐？我跟你说，你要没有报啊，现在正好跟邢捕头说。 不用报，我报什么官呢？没事，不用报官。 怎么这？ 不用，没事，啥事儿都没有，邢捕头没事啊，啥事儿都没有。 不是，我就知道好像是脚碰了一下，怎么还是到受伤那个阶段了吗？ 没事，啥事儿都没有，没事，没受伤，没受伤。 不是，那我看看。 没，不用看。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啊！ 哎呦，邢捕头 啊， 我跟你说呀，你一定要提 老张做主啊。 你别一股子一股子的行不行啊？ 哎呦，我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你说说这老张为我的事儿这么殚精竭虑啊，这个死而后已的。 谁死而后已了？ 所以你说我能够不为他心里不愤吗？ 真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哎呦，张大爷这个人好面子，他一定受了特别大的委屈。他有苦都记记本吃。哎， 有 事儿。哟，那小伙子还挺哟，这不就是那天送张大爷回来的年轻人吗？哎，张大爷，你刚不是还问呢吗？ 怎么着？他碰的？哎，行了，你给我站着。 哎，朱贺姐，哎， 不是， 怎么了？ 不是，别住！ 我当时您 不怪我什么事儿？不是这个，不是他， 怎么回事？说， 我当时您， 你是不是碰人张大爷了，把人脚碰坏了？ 什么呀？你等会儿，我是一个送快递的，但是我从来不认识你大爷。 李大爷， 哦、你大爷， 张大爷，这位张大爷就是那大爷，你知道吧？ 怎么了他？ 你碰上他没有啊？ 没有啊， 那天晚上你没碰上他。 我没碰上他。 你没碰上他脚怎么会坏呢？你干嘛了都啊？ 他脚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怎么他怎么认识你呢？那天晚上 你等会儿都乱了，现在乱了。不是捕头，是这样啊，这个大爷是 我告诉你啊， 这大爷我看着眼熟。 你小点声，你跟捕头怎么说话？ 这大爷我看着眼熟。 对呀、啊、 这大爷我怎么在哪儿见？ 我告诉你不用在哪儿跟 我见过。 你看看你见着过吗？ 不是， 你不要再跟我这装傻充愣。你这人 我 见多了。 胡同里 你走什么胡同？ 我看您这大爷一瘸一拐的摔在那儿了、 啊。 我过去给大爷扶起来了。我还问他，我说大爷您怎么了？他说没事儿。他说年轻的时候腿脚好呢，追一人，然后回家的时候我还以为这老太太是他老伴儿呢，然后把他送回家去了。就这 么 点事儿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怎么成我干嘛了？ 不，我跟你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小伙子是好人。那天我是脚摔了，脚摔完了，他碰着我了，然后呢，我这脚伤了，明白吗？ 他碰着你了，那不还是他碰着你的脚？ 不是， 哎呦， 他不是他碰着我脚了 啊， 他碰着我这人了， 把您给碰倒了， 不是。 他遇见你了，是这意思吗？ 对，嘿。就是我脚本来伤了，我追小四自个儿崴的、 啊、 后来他碰着这事儿了。 哎嗨， 不了吧，他碰着这事儿了。 行了，那什么，那小伙子不好意思啊、哎、你说我这也是没弄个青红皂白，刚才把你弄疼了吧。 哎不是这个行不通 啊， 骨头您这个 我这是练过的，还 是您手太重了。再者来讲，您怎么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踹着您呢？ 是他前两天不就是因为这个，我们逮着一个那小四儿嘛，也跟您差不多的情况。 不能这样欺负人呢，您这个。行了，都解释清楚就行了。大爷，您这腿怎么样了？ 我腿还稍微有一点瘸，稍微有点点角 。 那以后可能会发展严重啊。 重点就是骨 头 坏 死， 晚期就是 植物人。 谁？ 大爷，你可得小心啊！ 我至于不至于？ 大爷， 嗯， 我跟你说，大爷，那个后来那人逮着没有啊？ 那逮着了呀， 逮着了。钱呢？给回来了。 钱。 医药费呢？给这大妈没有啊？ 给这大妈了呀。 您对这大妈， 我 还挺好。 应该的。 行，木头，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您说。 我那天我就看见了 啊， 这大妈跟那大爷俩人啊，全都是单身， 是 吧？ 是是 是，老年人婚姻咱们得支持， 那是 是 是， 咱们一定要祝他们，来，你跟我一起唱，最美不过夕阳红， 我又你祝福了， 最美不过夕阳红。 哎呦，新的一年呢，新的感动，真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当然了。即便如此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咱们也有可能将会遇到不少负能量的内容。不过没关系啊，正是因为如此，有了生活中如此丰富多彩内容，有了我们解除误会时呢，由心而生的一份感动。这正是万物复苏又一年，正向能量眼前见，正负交替会常有，感恩之心不会变。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